位于朝鲜解放71周年，俄罗斯的网讯社沿海现场报道记者和科威特时报在文称送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解放祖国一记。俄罗斯的网讯社登载了金日成同志的照片。另外，位于朝鲜解放71周年，刚果通讯社网站上载了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朝鲜半岛的和平》。